过了太久，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，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。过了太久，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我们都累了，没办法往回走，两颗心都迷惑，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。亲爱的，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，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。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，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，走得太远，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。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？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。过了太久，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九微笑提示， 欢迎收听9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今天要来分享到的第一个消息呢，就是2018年的放假通知了。经过国务院的批准，2018年的通知呢已经下发。元旦放假的安排呢是1月1号放假与周末连休，春节放假是2月15号到2月21号放假调休，共7天。2月11号星期日和2月24号星期六都是上班的工作日。那在这里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临近春节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火车的发售时间，提前购买回家的火车票。清明节的放假日期呢是从4月5号到4月7号，放假调休共3天。4月8号星期日正常上班。五一劳动节是4月29号到5月1号放假调休，共达3天的时间。4月28号星期六上班。 虽然现在距离2018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期待2018年上半年假期的到来了。我们也希望在2017年的最后几天当中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，把2017过得圆满。继续来关注电影市场方面的消息。12月份的影视呢，可以说是一年一度贺岁档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了。贺岁档的华语大片最近也是非常的集中，国产制作尤其是集中在圣诞档期前后上映。众多的市场专家也预言，这个月的票房走势将会低开高走。进口片在11月的几部超级英雄电影呢占据了荧幕之后，12月份似乎大家都想换换口味了。颁奖季重点的影片《至暗时刻》领先其他的5部，定档于12月1号，一天扎堆上映6部进口电影，也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情况。而且这些电影几乎没有宣传。随后的一个周末呢，也有像《挚爱梵高》这样的5部影片的批量上映。由此可见，上半月看外片，下半月看华语片，已经成为了12月份的影片格局。不知道在这个月份，你又会不会去走进电影院，看一场你喜欢的电影呢？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，可以说也是电影类的好消息了。迪士尼自宣布经典动画片《花木兰》将会改编成真人电影之后，这女主角的人选自始至终都是网友关注的焦点。而在11月底，全球娱乐业权威媒体《好莱坞报道》也发布了新闻，宣布迪士尼已经结束了全球的海选，中国女演员刘亦菲确定饰演传奇巾帼英雄花木兰。刘亦菲呢，也成为了首位担当好莱坞主流电影绝对女主角的中国女明星。在这里，我们在祝福刘亦菲的同时呢，也期待着这一部电影能够尽早上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
阳已见，总要在雨天，人便挂念从前，在痛哭拥抱告别后，从没再见。